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今日我话官到无求，胆自大， 有几大胆啊？够唔够胆陪市民一齐饮完水啊？ 可能佢真系够胆饮噶，听有个议员讲咧，饮完水会延年益寿、啊， 受佢个头啊！你又似你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费？诶，嗱嗱，临上网用 PayPal 再交多几份 My Radio 月费啊！有钱真系支持一啲冇毒嘅声音好过，官到无求胆自大，我话月到尾声钱照交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睇粵大球場啊！咁啊，禮拜四啊，禮拜四梗係當然講啱過咗嗰晚嘅歐聯啦。咁就尋晚阿安妮就講咗佢對羅馬啦。 唉，我諗琴晚安妮應該瞓唔著噶啦，應該都係等到聽朝頭早都喺度望緊眼光光，究竟點解會輸咗六球波？ 不過對住而家嗰個巴塞，我諗世界上任何一隊波，即使係拜仁都未必話有十足把握贏到巴塞。 咁其實都係啦，今季嚟講咧，安力基執教情況下啦，巴塞隆拿嘅情況下啦，有短有長啦，比以往之前的基達卡啦，好似再一次嘅改良咁樣。 咁其實最重要都係巴塞而家個 MSN 啦，即係已經係磨得好犀利，同埋即係以阿美斯復出咗之後啦，美斯復出之前咧，反而更加俾到時間阿蘇同埋阿尼馬兩個去拍，咁而家阿蘇翻翻出嚟啊，咁三個梗係佢磨得更加好啦。即係而家呢三個人同一時間磨完之後，就單丁兩個俾佢磨完之後咩仲勁？其實我覺得嚇，我有睇過巴塞幾場波咧，即係美斯唔喺度嘅時候咧，我覺得尼馬同阿蘇兩個拍得嚟又幾好睇，同埋幾順暢、 其實都相信係咁當然啦。咁美斯嘅突然間嘅受傷啦，或者令到加速嗰個融合程度更加之快啦，咁相信咧，其實而家開始話到俾你聽，巴塞開始冇美斯嘅情況下咧，都唔係話開始有啲話叫做話，如果冇咗美斯就對波好似唔掂咁。 其實我覺得係咩咧？巴塞嘅中場同埋後防方面亦都有唔多唔少都有啲漏洞，不過就完全俾阿蘇同埋尼馬個兩個嗰個功力係冚住咗。咁而家翻出阿美斯之後，就將會更加勁咧。即係其實就係包括佢兩個前場個壓制性實在太強，所以都冇辦法啦。咁即係輕談啊，講下羅馬同埋巴塞呢場波啦。咁我哋可以去第一張相，就講下我哋啱啱嗰呢個即係應該叫咩凌晨嗰度各個歐聯啦，即係 A、B、C。D 四組的比數嗰個結果啦，咁就巴黎咧，巴黎客場輕鬆送阿馬毛五粒啦，咁就反正呢次嗰個焦呢場波嘅焦點唔係呢五粒波，因為知你硬個焦點就係、是。阿伊巴 伊巴重返舞会啦，呢一场当中都有一场一球进账啦。咁其实马毛咧亦有一个十二码啦，咁啊可惜洛辛堡 撞柱， 唉真系算佢唔 好睇啦。我睇，因为我呢场又当然冇睇，我睇慢镜咧，嗰球撞柱咧系清清脆脆，砰一声，即系佢射咗球，佢都攞得好窄下，咁就冇办法，都系中落嗰个柱度，中晒框啦。咁呢场波都系5-0，其实真系 意料之内啦，其实都算 意料之内嘅。同埋我觉得系有少少难听啲讲，系少少似连波，但系都个焦点都系伊巴应该九六至。 96至99应该是2001年之前，其实伊巴就在马毛留了大概4年时间前后，那就那时候还是一个14至14岁的僆仔来的，那留了几年之后，留了4至5年之间，其实就过了去亚即士。那他伊巴都讲过一样东西，他来马毛他都是即他自己都觉得回来这个地方他都很开心，同埋他入波，他不是入了球的，佢都係冇即係好激烈咁慶祝噶，入完波之後冇乜動作噶，佢褪翻又行翻埋嚟，跟班隊友行過嚟，咁佢同啲隊友攬石石咁啫嘛，冇第二啲嘢嘅。咁另外一場啦，下一場 A 組另外一場咧就係、是、皇馬啦，就客場就贏呢個薩達4-3啊，呢場出翻阿卡斯米魯嘅。咁就最好少一樣嘅，大家睇到個比數以為就打得好激烈啦，其實唔係嘅。 都几一面倒下， 其实是一面倒的，皇马一面倒是嚼萨克达的，但是最后那段时间来了，特别是临尾80几分钟、连入两球，即是萨克达85和88都入了两球，就追到4-3，再较早之前时间其实都、入了球的，第一球他入回4-1那球，其实是4-1、 嗯、 那球其实是12码来的，这个都是当然是后卫的出错，第二球其实即追回一球，第二球萨克达都是后卫的那个失误嚟嘅，咁其实嗱难听啲讲，第三球都系我即系佢个嗱，点解个后卫话点解失误？咁你唔可以话入波加后卫失误咧，嗰、那个失误真系非常之做翻皇马嗰个雪糕通，几条冻晒喺度唔睇波嘅，跟住有个人冲碎完峨眉丸射4-3嘅球，点解又冇人拍佢咧？唔系呢啲就系你皇马。同拜仁甚至乎同而家巴塞下可能有啲地方係爭少少，即係今屆嚟講我唔係過嘅，呢屆嚟講你同人爭少少，就係嗰種你唔好當自己贏硬噶嘛，你要去到你即係你尊重嘅對手，你都去到盡啦。 係啊，呢一場當中咧，有一樣唔好嘅消息啦，華拉尼32分鐘咧就會換走啦。咁呢一場咧唔多唔少或者影響到皇馬嘅後防線，即係往後嘅集中穩定性啦。咁啊，呢一場當中咧佢個位置應該由丹尼路代入替嘅。咁其實睇翻呢一場啦，迪天奴啦入替咗之後咧，佢係幫薩達嗰個進攻模式係加強咗嘅。咁呢一方面啦，咁或者叫做。即係喺個主場嚟睇，都叫做贏翻，叫一個叫做光榮或者叫面子翻落嚟，未至於話輸到0-4咁虛咁慘烈先。 唔係呢球個佢雖然話贏咗，即係贏4-3，咁入咗四球，但係其實我睇翻到佢嗰四球都係由好有效嘅突擊嚟嘅。咁你係咪話中場可以差啲散人？咁當然佢嘅能力上一定會贏到薩達嘅，即係以中場嚟計。但我睇佢嗰個組織嗰個滲透性細膩度咧，咁就比較上就窄啲啦，即係都可以見到，即係如果嗰個中場嗰個控制力或者嗰個傳送能力唔係太高嘅話，你真係偶然可以放到兩腳波俾巴里，甚至乎係斯朗做一個突擊嘅話，咁就要睇泰咯。 咁 即係如果嗰兩位仁兄嘅泰唔好，咁你就死咯。 咁睇嚟咧，呢一隊咧依然都係賓尼迪斯式嘅踢法啦，咁或者唔多唔少啦，令到皇馬一班嘅球員。或者球迷都未必太過滿意， 因為我覺得今場美斯個太是斯朗 斯 今場呢場波斯朗個太係好嘅，咁、 嗯、 你望翻佢對巴塞場波，咁就你如果中場俾人壓得唔到嘅話，你個太差，咁就完全俾人撳住嚟打，係好明顯嘅。如果你而家皇馬係。是就住斯朗嘅態而好嘅話，咁就光澤啲。咁其實呢場波甚至乎加埋大家睇翻巴塞場波，其實都可以見到巴皇馬呢幾年嚟，甚至乎同埋巴塞嗰個比較，皇馬呢幾年嚟可能真係太過倚重咗美斯嗰個人發揮。萬一佢有咩傷啊好狀態話下話好，咁其實真係好容易出事。咁你但係人哋俾調翻轉頭，人哋俾翻嚟睇就唔係喎。巴塞點咧？巴塞冇咗梅西，休咗兩個幾月，仍然都係咁勁。喂，你望翻你自己啊，你有伊斯高，咁你有 J 洛，即係J 洛迪古斯，你有啲咁嘅人，但係你 C 罗唔喺度嗰时候，你可唔可以发挥到好似人哋咁？虽则啊，虽则尼马同埋阿苏系。即係一個兩個都係一個射手個角度嚟講，但係 J Lock 啊、伊斯高啊，甚至乎啊、賓斯馬嗰扎唔係差嘅，絕對唔會差過嚟嘅。但係我認為而家嗰個踢法，反而點解我自己本身都睇下，我都撐阿賓尼迪斯一樣嘢，就係賓尼迪斯就佢唔係一個即係用死一個球員嘅人，佢唔會就你噶嘛。 呢樣嘢有好有唔好啦，佢嘅格係需要追隊球員嗌交嘅，但係呢樣有樣好處，佢可以令到隊波可以整體性多啲，甚至乎而家近排成日都傳都係斯朗同埋阿賓尼迪斯，即係肥賓佢都拗過交嚟嘅，唔多唔少都呢啲有啲嘢嘅。其實我話皇馬高層都唔知咪得啦諗過嚟嘅，斯朗咧一個斯朗。一个肥斌，你而家撑边个？我系皇马高层，我真系撑肥斌噶。你又三十岁啦，你又开始慢慢下滑啦。以皇马嗰个做法，三十岁老二都可以杀啦，更何况系你 C 朗。所以我觉得 老二嗰单嘢就真系啱啱集正天时地利人和啦，都叫做咁啱系嘅。 所以我觉得 C 朗真系你啊，生生性性嘅把握埋呢一两年，我谂都差唔多，皇马已经差唔多喐手。 系啦，咁其实咧，当属呢一场呢一个组别嚟睇咧 ，A 组啦，咁啊，巴黎同埋皇马啦，睇嚟相当都系出线嘅资格当中啦。咁啊，落到去 B 组方面啦，咁啊呢一场啦，和夫斯堡作客赢咗莫斯科中央陆军啦，咁啊，可惜嘅系曼联主场 对 PSV 啦，系啦 PSV， 我唔知系咪因为我觉得啫，呢场波我都系睇重温噶。唔知点解踢得睇落都踢到嗰个组织性咧就更加沉啊！其实有球有机会嘅，不过射落去嗰下咧就软弱无力。我又觉得龙门扑，我又觉得龙门扑埋佢嗰下咧，唔知系咪入嘅咧？即系有球啊！好似系啊，我醒唔起系边个射咗个球落嚟喺门前嘅龙门系软弱无力射得，咁就 PSV 个龙门接到， 数字啦，系咯， 系啦，即系接到个球波咯。咁但系其实望翻落去就冇一个似样啲，睇精华都可以冇一个似样啲嘅攻门。我又不知點解啊！ 咁呢一場方面當中中場啦，起用舒尼達連啦，咁啊，舒韋恩石加一個叫雙防中嘅組合上啦，咁啊，前面雙方面咧，連加特啦，嗱朗尼啦，甚至乎迪比當中，咁睇嚟咧，呢一個五人正嘅中場啦，都唔係話真係可以表現得比較合格。 但係呢場波我見到好多漫迷咧就瘋狂咁去攻擊啊朗尼啊！嗱朗尼，我睇完精華，我都唔係好見到佢出現，嗰日真係死得。咁嗱，朗尼就近嗰個問題，近排嗰個問題都俾人哋都講得幾多下，而我又唔明白點樣雲高而過岸嗰個手段咧。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咧，即係大家都可以望見慣咗雲高而過岸嗰個手起刀落嗰個手段，但係而家佢都唔啄阿朗尼，即係抌個後備啦。咁你只能講一樣嘢，即係佢嘅前鋒嗰個人腳咧。真係少都冇得再少，咁我都只能咁講。 或者今場你睇啦，你會見到除咗馬迪爾啦、朗尼傷落陣之後咧，後備啊詹士威爾遜達呢一場都冇落隊。咁其實問題所在啦，你會睇到啦，馬迪爾啱啱叫做受傷傷愈復出啦，咁其實個表現都仲係爭一啲時間要 即係馬數 改善啦。咁但係朗尼個位置其實一直都係其實由輝瑞嗰陣時到而家佢個位置都係一直都唔清晰，究竟佢係一個中場嘅進攻球員啦、中場中間啦，定係叫邊線球員，定係一個叫前鋒嘅角色咧？就係一個而家佢連佢自己都開始迷失嘅地方，而雲高爾係唔係真係想放翻朗尼喺一個前鋒線位置？佢又好似唔係好想，但係。中場冇朗尼嗰個走動性咧，即係嗰個叫即係走位攔截咧，又顯得好似就格格，即係顯得嗰個防守力又不足。因為你畢竟見到啦，舒韋恩斯加同埋舒尼達連嗰、那個用波係幾好，但係嗰個攔截上咧都係爭緊一啲。 係咁啊 ，C 組就馬體會啦，主場贏加塔沙雷2-0啦，呢啲都意識嘅。咁啊，另一場嘅焦即係另一個組別嘅焦點就係 D 組啦。嗱 ，D 組就西維爾就。弊家伙啦！而家個其實基本上佢都唔係基本上，根本已經出唔到線啦。 突然間好似亂上加亂，突然間啦，武信加柏突然間復起之後啦，呢一場當中4-2啊，贏咗西維爾。另外一場啦，祖雲達斯憑住雲數機制咧，1-0贏咗曼城啦。 曼城其實本身嗱呢場波輸咗，其實大家輸波啊，其實大家要記住啊，曼城之前都贏咗三場噶啦。咁其實就呢場波其實之前開嗰陣時候都知道一樣嘢，佢都可以出硬。九分，因为事前已经知噶啦，佢而家都本身佢坐咗九分喺度啦，咁就祖云达斯赢咗曼城之后就11分啦，即系之前都系8分，八同九之争啦，咁即系边个赢，甚至乎边个输。都是可以出線，咁其實望翻就係可能會唔會大家諗就係另外一隊無信加柏咁都 贏翻少少面子啊！咁其實都最主要都講翻早嘅同埋曼城呢場波。嗱呢場波睇落去咧，我就覺得曼城踢得非常之立啦。呢場波我睇咗呢場嘅，我哋可以下一張相。咁、那個陣法睇翻落去就仍然都係咧一個迪米治利斯同埋呢個 奧達文迪啦，一個阿根廷嘅組合式啦。咁其實呢一場 咁其實呢場波就唔用咗文加拉，咁用翻奧達文迪嘅，咁就沙格納同埋基治啦 法國式組合啦， 係啦、法國式個組合啦。而另外一個組合咧，就係我成日哇， 今日做乜嘢啊？見到曼城呢個陣容當中啦，都幾中意一 pair 一 pair 上喎。即係除咗你會見到辛巴組合啦，咁啊阿根廷啦， 但呢個組合我真係講開嘅。呢、這個我講開，你出親嗰兩個咧，你係除非落咗個打落得好靚，講到明同嗰兩條友講咧，專心防務。唔好成日上得嚟，同埋啲甩腳啊！防務之餘，一定要中場拍多啲人，攞波唔好咁易上腳。嗱，呢場睇翻佢一兩個阿費蘭啦，我叫兩個阿費咧。咁其實就睇嗰個數值方面咧，就費蘭丁奴就 6.2 嘅，就比低啲，比低咗嘅，正正常常。但係兩個發揮，我覺得唔太好啊。呢場波同祖記對陣咧，曼城可以俾佢有個可以做，正我以單呢場計嚟講啊，咁其實真係見到佢同歐洲球隊嘅比較啦。祖記佢成場波啦，嗰、個組織啊、默契啊，同埋曼城比落去咧，真係完全差天共地。你睇曼城踢波好似完全毫無組織嘅，即係你平時可能喺英超對住啲即係對英冇得對住啲咩啦，其實英超好多強隊都而家個即係中游球隊嗰個組織啊，嗰個密度都好夠。只不過有時曼城係靠一兩個人嗰個個人能力可以入到好多波啊。咁以呢場波望翻去，佢同曼城嘅比較真係完全係散嘅，成隊曼城係俾祖記打到散曬嘅。個人突然間打回原形嘅意思啫，我真係想講個打回原形咩？成隊波靠個人能力嘅啫，呢場波。 咁或者咁样睇啦，经过上一场对利物浦嘅惨败之后咧，比利连尼基一场又系摆一个叫几保守嘅阵式嚟睇啦。咁你会见到咧，其实一直嘅诟病其实都曾经讲过话托尼啦，咁啊费兰丁奴同费兰道咧，其实三个一出嚟嘅时候咧，工作上唔清晰，其实系会出事 的。其实我觉得就系一样嘢，就系、是、你喺度衬啊，斯华唔喺度，我佢上场都 OK 噶。其实佢摆咗阿迪布尼喺中间，其实都 OK 啊。你咪衬斯华唔喺度，俾多啲迪布尼打中间咯。夜托尼上到嚟，夜托尼呢场即系打嗰、那个佢嗰个功用系咪都有嘅？但系佢个派牌能力嗰个组织性一定绝对唔够迪布尼强嘅。如果你成日摆阿托尼喺度冇，即系我唔系话佢冇用嘅，你点解唔收翻一个佢之后佢收翻噶？佢咪收翻一个费兰丁奴咯？如果你本身系谂住收得翻佢嘅，有开始你就将你又揾阿耶托尼同埋费兰道打中间，你揾阿迪布尼移翻去中间，你俾多啲迪布尼，我觉得佢对迪布尼嗰个信任度唔大嘅，完全唔足够。 咁其实嗰句啦，睇嚟比利连尼对迪布尼咧都唔系话太有信任嘅一票，同埋咧呢一场当中经过一个大败之后，其实我见到比利连尼呢一个阵容咁摆咧，其实无可厚非。毕竟比利连尼一作下情况系偏向一啲叫做保守啦，即系纯粹如果上半场佢攻到入唔到波嘅时候咧，佢下半场你会见得佢好保守，即系好似上次嘅曼市打比大战当中咧，你会见到曼城上半场攻得好犀利嘅，但系你嗰个下半场就缩得好紧。 同埋呢场波我觉得奇怪一样嘢，我唔知点解佢唔用阿史达宁打正选啊？史达宁嗰个扭波，佢个史达宁个扭波咧，嗱史达宁佢个技术特性咧，佢控波能力唔系好强嘅，即系个箍波一定冇阿斯华嗰啲咁强啊！但系佢攞住个波嗰下一两秒嘅变速，突然间穿插咧，其实好犀利嘅。你谂下睇人哋打352，三个中坚，仲要巴沙里，佢30几岁。如果你要谂下对住阿史达宁嗰个特技性，其实史达宁下半场落到嚟咧，系有两交到功课嘅。所以你谂下，我唔知系咪佢心态。佢都系纯粹俾啲人试下阵又好，甚至乎俾两个双费踢下好，因为呢场波输都可以出线咁。我唔知系咪佢纯粹咁个心态咁谂，所以咁做啦。咁但系即系咁你输咗场利记，你对早记输咗好泄气噶嘛？ 咁同埋呢一场当中咧，输咗波嘅话，其实虽然话大家出到线，但系如果喺第二线出线嘅话咧，咁亦有可能对翻一啲叫做一线 強隊。而家咪讲咗啦，而家讲咗话会抽中巴塞。 即系如果抽中巴塞，抽中皇马，即系连续咁多年都仲系可以喺16强出局，而文松啊再唔炒比利连尼嘅话咧，我真系觉得 你呢场波赢咗早记，其实系。 有時有時覺得對唔住文仙尼咁樣咯。 我真 係即係最多都係輸十六屆都出唔到嚟啊！ 係啊，所以雖然我成日都話二，即係史達靈呢個真係二五零啊，你咪話嘅二五零啊，但係呢場波點會唔出史達靈俾扭嗰班友嘅啫？ 唔係，反而我覺得咁樣睇落去啦，嘢即係守得好緊要。但係我都曾經講過話啦，如果納華斯有一個支點係睇到一個人去俾波嘅話咧，其實都冇問題。嗱呢一場出佢俾嗰個係阿古路嘅話，其實都幾拗頭。 但係呢啲係其實個別嘅人，即係個別個人嘅一個嗰、那個嗰、那個突然間嘅能力，嗰、那個可以同對方可以食到佢幾多。但係整體性咧，都係我第一個 point 講嘅，就係成隊波個組織啊、組織啊、傳送啊，個隊形係冇可能贏到祖記嘅。大家可以翻去睇成場波，真係人哋成隊波都可以咁堅實嘅。咁我哋去下一張相，咁就講下啲唔同人個表現啊。嗱，呢場波其實1-0係咪一個？呢球啦，就阿文素基治边路有人边路突击，一放个波嚟，咁文素基治一突出嚟，咁就射入咗。咁我再下一张相，咁有个关键人物嘅。如果唔系呢个关键人物咧，咁呢场波个比数唔系咁简单。嗰个就系祖哈特啦。嗱，祖哈特今场救咗都我记得嘅都有两至三球嘅波，都你都可以叫必入嘅。所以呢场波嗰个1-0嘅数字又唔系点反映场波？有睇到嘅话咧，祖哈特咧其实应该，如果唔系祖哈特嘅话咧，就应该都2-3-0就走唔甩噶啦！呢场波真放到个祖亚特出嚟。 唯一可惜噶啦，祖亚特喺81分鐘咧，最后都系伤出啊，睇嚟被换走啦。 有拍惊惊地咯，你只而家你班友冇咗佢， 加埋卡瓦拿路咧，咁都几拗头牙。 不过好彩队长金宾尼就呢一两个星期都翻到出嚟啦，呢个礼拜都可能出到添。 系啦，咁啊睇嚟呢一场当中咧，你会亦见到祖云达斯开始喺嗰个冇有派路之后咧，亦开始见到揾到一啲嘅磨合点磨翻出嚟啦。 系，去下一张相啦。咁你讲下嚟紧点啦。咁呢场波咧，其实就曼城啦，大家睇下呢张图。嗱，曼城即使输波，已经同埋呢个祖记啊双双出线嘅。咁就即使大家仲有下一场嘅。 咁啊，尾場方面啦，咁啊，將會喺12月9日同埋10日咧，將會有啦。咁啊，9日方面咧，咁啊，曼城將會主場對住慕聖加柏啦。咁啊， 其實 曼聯仍會作客對和夫斯堡。 其實嗰個都呢啲都可以佢自己出啲新兵去玩啊，因為曼城同埋早幾同曼城已經雙出線。反而另外嗰即係而家嘅焦點就要講翻 A、B、C 三組，咁大家都係講其实 A 组都咩，反而个焦点就系 B 组、C 组，同埋其实唔喺呢一边嘅，喺另外一边就系嗰个阿仙奴。阿仙奴我咧讲咗，阿仙奴最后一场波都系要赢奥林匹克高斯嘅，咁要赢奥林匹克高斯赢到，咁先你先有机会出线。嗱，我觉得嗱赢咗真系好犀利，大家可能记唔记得一样嘢咧？ 利物浦啊， 系啦， 一知道咧， 我唔啱，我即系你真系先想讲咩？十年前啊，虽然嗰年系2004-2005年，而家2015-2016，咁我都攞住。个五字嗰个年份啊，仲要对住奥林匹克高斯，又系同一样嘢。最后一场波又要对 啊，系你讲嘅又真系好似系嗱。如果佢咁样赢咗奥林匹克高斯，会唔会反底赢翻去欧联咧？ 出奇天！你而家你嚟得欧联嘅呢两场个波系为啖气嘅啫。个啖气意思系唔系为啖气，应该调翻转讲系啖气啊！你啖气谷得上你就掂啊！你嘅嗰场谷得上啖气掂一二。2012年车仔对拿波里炒完个教练，成班友爆2012年，成班友爆晒气，咁一路杀到决赛咯。啖气好劲噶，你谂下你而家嗰个阵容咧，即系嗰个打法改变唔到特别多噶嘛。你过到啖气，你咪搞得掂咯，你上到去啫嘛。你又谂下你阿仙奴嗰度，我唔知啊，即系我谂啊。当年你记得话六星连珠啦，我有冇用翻个讲法？点解你队友唔又系奥林匹克高斯？试下啦，又最后一场。 唯一曼联呢一场当中咧，和夫斯堡将会主场咧对住曼联啦。咁其实会影响到究竟曼联啦、和夫斯堡甚至 PSV 燕豪芬究竟呢一场会系边一个首名同埋次名出现啦？咁如果 阿仙奴嗰度就即系头先讲翻阿仙奴，反而我谂嗰度就有得计倾。反而我望翻而家就讲翻另外一对两队英超 B C 即系曼联下一场要对和宝，仲要系 作客 添。其实系你话对和宝作客牙烟啲，定系对奥林匹亚高斯作客牙烟啲咧？我望翻曼联同埋阿仙奴嘅态咯，我就戥曼联担心啲。 系啊，毕竟咧，其实奥林匹亚高斯呢一场当喺主场当中都叫硬性系几强嘅。咁其实。 其实呢奥林比亚高斯对着英超的球队都不是说真的话好差得好紧要。咁但是有时话嗰句啦，咁阿仙奴而家开始你见到个勇，即係啱啱最近呢一场啦，赢咗3-0赢咗萨卡布大蓝帽啦，咁你会再睇到中前场嘅球员再开始有少少话复苏当中啦。咁其实如果阿仙奴就 keep 住落去而赢到奥林比亚高斯反级嘅话呢，就会成为佢第二名出线啦。 同埋仲有一样嘢大家要记住喎，曼阿仙奴嘅同组系拜仁，拜仁哥尼多拉真系唔系讲少，佢要嚼你就嚼你，佢唔会放水嘅呢条友。但系你曼联，你而家你自己赢都要啦，如果你万一自己出事，你都要望下隔篱中央陆军帮唔帮到手啊嘛，万一帮唔到手咁咪濑嘢。 系啊，咁睇嚟咧，帮唔帮到手之余咧，都仲要睇下自己究竟打唔打赢沃夫斯堡啦。咁啊， 嗱，其实仲有啊，咁当然仲有一队啦。咁啊，车仔嗰边，咁呢张图就冇显示到出嚟。咁车仔其实都最后啦， 车仔嘅主场将会对住波图啦。咁其实咧，波图近期啦，你要睇下卡斯拿斯嘅把关之后啦，其实都已经再一次都几有少少惊惊地。 但系虽然真系惊惊地，但系波图啊，希望车仔要最后一轮都唔一定唔可以输啦。咁如果对面隔篱对手，如果真系你波图赢嗰个，同埋另外一队到夹， 咁啊，如果基辅达隆赢咗咧，咁就基辅达隆有11分啦。咁啊，如果车路士同波图和波咧，咁啊，基辅达隆将会系以首名出线啦。咁啊，车路士就会以次名出线。 咁就要小心啦，因为如果佢输咗啦，咁就要波图对出埋就会出线，就送咗自己之后俾人。咁就系即系起码其实和波都会出到线。咁就 当然要睇下基辅达隆嗰个赛果又 要睇点啊。咁我哋欧联讲到呢度先。咁去其他嘅话题，我哋去下一张相。 最近好似出咗一个咧，叫做名单啦，叫做 其实系啦，佢出咗份咁嘅嘢，其实有两份嘅。咁呢个咧系德国嘅一个 呢个 transfer 嗰个， 呢个系 transfer， 因为德国佬我信佢呢啲，我信德国佬嗰啲数据嗰啲嘢咧，咁就出咗一个球员身价啦。咁就睇翻成扎表里边咧，其实我觉得冇起码头嗰几门冇乜特别嘅，个特别系乜嘢咧？C 朗咧就比之前大家见到个占据啦，第一就系美斯啦，就8400万镑啦，C 朗系7700万镑啦，跟住尼马嗰啲全部都升嘅，尼马升咗上嗰个排位升上嚟嘅，咁当然占据上面佢跌到嗰个都连埋身价都有跌啦，尼马就7000万镑啦，咁阿苏排第四就6200万镑，其实跌咗嘅，阿苏买过去巴塞都唔系呢个价咁 cheap， 咁就问题是什么呢？嗱，美斯仍然排第一， C 朗仍然都是排第二，但是 C 朗的身价跌了，上一期我不记得了几多少，但我记得大概是8000左右，那现在美斯那个价呢就原封不动是8400，C 朗跌了价，其实有少少，我觉得有少少暗示，当然是因为个态或者其他表现的问题呢，其实亦都可以反映到一样嘢，嚟緊金球奖都有啲眉目。 係啦，咁你见到金球奖呢一个可能亦会反映到一个叫做现象出嚟啦。咁当然有个呢 ,C 朗点解又会嗰、那个身价会跌得唔多唔少喺嗰个球队或者国家队表现当中呢，唔係话有如理想，或者有时候喺嗰个球场表现出嚟一啲呢，唔多唔少都影响到嗰个身价。 咪呢个都关于佢两个嗰个互相比拼嗰件事啦。C 朗两年前呢真係都攞金球奖。个态非常之好，曾经在世界杯个附加赛爆发，同埋伊巴护片咁入埋去带住葡萄牙入世界杯个决赛周，咁嗰阵时佢非常之 fit 嘅，咁当其时美斯就有少少个态，你可能叫态下滑啦，但风水轮流转就调翻转啦，美斯啦咁就上年系欧冠，咁跟住。嘅表現非常之好啦， 咁啊啱啱又喺美洲杯攞到第二啦， 系啦，咁而家個但系調翻轉，反而就係斯朗而家又得翻落嚟，咁其實呢兩個人嗰個比拼咧，就包括就皇馬嗰、那個，我唔係皇馬嘅太差，亦都睇個人原團體斯朗斯朗嗰個表現，就同埋美斯嗰個比較，你美斯都可以其實都維持到巴塞嗰個非常之強大嗰個攻擊力，所以你兩隊比較嚟講，包括喺國家隊或者係球會嘅表現，甚至乎係個人嗰個泰國表現咧，美斯而家都個近況都可以壓得住 C 朗，所以我諗嗰個金球獎咧，如果係兩大嗰、那個。 兩大個球衣個供應商成日都有呢個比拼，甚至乎私底下有唔同嘅贊助商嘅比拼。但係呢啲比拼之外咧，佢兩個嗰個贊助商都係好高、好勁、好高嘅。但係如果去到呢個位置都係已經有壓倒性嗰個優勢嘅話，美斯見到嘅話咧，所以呢一次金球獎可能都隨時頒翻俾美斯。 咁其實如果今季美斯嚟攞咧，都算係眾望所歸啦。咁當然啦，蘇亞雷斯同埋尼馬都有機會去爭奪呢、這、一個跟住金球獎當中。 窄咗少少啦。 咁阿蘇啊，梗係只畢竟啦，世界盃嘅一件 可以去最事件，可以去最後最想快講最後一個話題咯。咁呢個咧就係英超嘅被侵犯王。咁邊個最犀利啊？大家可能成日諗啊，可能會唔會夏薩特啊，甚至乎會唔會係其他球啊？即係 夏薩特、山齊士啦， 山齊士啊，呢兩 唔係喎， 仲有古天奴啦。咁唔係喎，原來 新貴安迪亞優 呢個咧就係小雲斯嘅阿優啦。咁就佢被到而家。他的被侵犯就是37次，第二是山齐士35次，跟住第三就是 又是新贵文理沙迪奥文理， 都不算新贵，这两年都是都劲 的，应该是上季的球员文理。 今天去到夏萨特才排第五30次，但是其实这个其实不多不少，其实是反映那个技术特性或者是那个球员的态。大家望翻一样嘢，第五。我攞夏薩特嚟比較，夏薩特咧就 反而得30就睇呢套個態，唔係話真係。 其實就係反映到個態咧，佢嗰個速度或者個突破能力已經比較上低咗。咁另外一個表現，可能嗰30次其實都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因為佢扭得靚，過到人哋，你侵犯佢侵犯唔到嘛。但係呢季睇落就唔係嗰呢個反映出嚟咯。反而睇翻阿優咧，佢係咪真係我自己睇有佢睇個波咧，高速度嘅。 反而阿優今季咧算係小雲斯揾列往季係揾到一啲好嘅球員啦，而阿優啦咁嗰個速度啦，同埋嗰個技術都係一即係話咁 keep， 即係喺馬賽度 keep 到而家都係。 佢係高速度同埋高突破能力，但你又唔係好攞控腳波係過，因為有陣時你啲球員咧，佢受傷嗰個會比較少，或者侵犯比較唔會特別多喎。好似你攞美斯去比較，佢有過咗兩個人然先再特別爆噶嘛。但係阿優嗰、那個，你話佢嗰個人嗰幾腳嗰技術咪特別高？唔係嘅，我覺得唔係嘅。咁就佢以速度去壓制性人嚟爆多啲，但係反而咁樣先以侵犯你啊嘛，一個鏟落你嗰度，咁啊整咗你飛啊！所以唔多唔少，其實呢個榜我覺得係可以反映。到那個球員嗰個技術特性，我記得呢個榜以前都有呢啲有呢。 王貴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喺球一啲比賽當中或者比賽之前咧，大家都會商討下究竟一啲球員邊啲係俾人侵犯。 阿蘇唔係排得好高嘅嗰陣時候，我記得印象中唔係高，因為佢過到你啊嘛。 咁啊，嗱先講緊球員啦，咁球隊方面咧最多犯規次數竟然係熱刺， 係啦， 咁啊有184次啦，咁隨後水晶宮就有177次，跟住就係曼聯169次， 曼聯 咁就係。 都反映到一樣嘢，就係、是、我之前講嘅，熱刺我以我當其時我講法，熱刺佢個防守係最好嘅，第二防守最好就係水晶宮嘛，咁呢個放得落去咧。第三係曼聯，點解？曼聯佢失波最少而家第99，曼聯而家失波最少噶， 咁啊唔多唔少啊，喺一個反映喺一個犯規情況下啦， 所以個防守能力， 個防守係不係幾好嘅？咁其實咧唔多唔少，除咗一啲叫做進，你要睇到喺英超一啲嘅進攻嘅模式嘅流暢之外，你要睇到一啲嘅防守嘅技術，喺咩一啲時候會用係適當嘅犯規或者叫做一啲叫做喺叫踩线当中嘅犯规啦，咁啊唔多唔少会影响到嗰个究竟影响到嗰个球赛究竟系你会俾个波去入波啊，定系会令到 呢个调查其实再加啲黄牌红牌，因为红牌唔多啦。你睇黄牌个次数，你睇下边队波系最高攻价，即系侵犯得嚟又唔立到黄牌多。咁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啊，嗱，听日大热血大球场再同大家见面， 系啦， 记住留意啦。 最紧要今晚睇埋欧霸啦， 系啊，睇欧霸，我睇嚟记啊，咁。听日再见，拜拜。